外国媒体在12号到16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中国的香港凤凰卫视、老挝通讯社、日本的共同通讯社、美国的网信社、北朝鲜消息网站雷迪特和民主刚国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考察顺川化工联合企业新建的丙烯类涂料生产工序的消息。尼泊尔的奥尔潘堡、尼泊尔记者协会、主体思想及先进政治研究尼泊尔记者协会网站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导朝鲜人民军第三次真火吴忠侠七团称号运动积极分子大会的消息和他同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的消息。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1月18日机械综合工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而他指导朝鲜人民军第三次真火吴忠侠七团称号运动积极分子大会的消息。上述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